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录音节目都翻翻嚟咯，我哋停咗三集俾人狂屌，你知唔知俾人狂屌啊？我 唔知喎，喂，不如开个冷气得唔得？ 开个冷气， 你怕唔怕冻啦？ 我唔怕，开一阵咯，好唔好啊？ 我开一阵啦。 你等等我， 我哋 pause 下先。 吓 ，pause 咗先，你等紧。好，今日我哋停咗三集之后就继续翻嚟再录音，咁啊都系情分翻阿笋哥。 俾人屌我哋咩嘢咧？ 我哋有脱期啊！ 我脱期好正常啫。 脱期啊！我哋都即系做咗呢个节目咁多年，脱期都系一个特色嚟 嘅。我哋系错过咗呢个特首大选啦，因为 系 即系冇错失咗去评论呢件事嗰个机会啊！即系已经过咗啦，其实。 啊，不过我自己嗱唔系马后炮啊，因为我哋前集都讲过噶啦。 嗯 他哋是兩個中央集團的角力，所以才會咁樣樣，即係你揭我瘡疤，我揭你瘡疤嘛。不過今次我自己覺得一樣嘢就係，啲人又話啊，梁振英奸，奸得去邊咧？奸到你咩？啲商家佬先驚啫嘛。你而家啊郭炳湘、郭炳光咪驚，即係嗰啲商家佬驚嘅原因就係佢想撳樓價，但係撳樓價嘅時候佢唔可以話一嘢就撳低佢，或者好似。阿董特首當年做一樣動作就係話，我起85,000咁樣樣，但係佢而家係用一個招數就係廉政公署。嗱，我自己睇法啦，警察係愛嚟打壓我哋啲市民嘅，廉署係愛嚟打壓一啲有錢人嘅，因為你有呢、這個同人哋有生意來往，就 一定有誘惑嘅。 係、 不過咧，我咁睇嘅，我講下我基本分析先啦，即係咧，譬如話今次唐梁之爭咧，唐英年咧，其實佢個簡單啲就係佢延續緊舊政府嘅執行方法，即係正所謂蕭規曹隨， 即係蕭規曹隨， 蕭規蕭何嘅規矩啊？呢、這個曹參係繼續跟住，即係講緊人哋以前前朝定落嘅規矩咧，到你上場嘅時候，你只會跟住走。即係你睇下當年董建華就呢、這個婦人之仁啦，曾蔭權咧就其實唔做嘢啦，咁唐英年都係笨啫，咁其實咧就係佢哋係充滿咗人性嘅缺點，然後繼續延續住呢啲缺點落去咯。選唐梁振英咧就係、是、一個轉機，即係呢樣嘢我諗都幾清晰㗎啦。佢似乎咧嗰、那個即係佢似乎係一個比較積極嘅。政治家或者是個狗閪咁樣咯，但係我會睇到，即係咧，所但係咧，大家會最擔心咩咧？其實擔心有三樣轉變，其實係呢三樣轉變係大家覺得會唔會都喺個政府為你有多啲服務同時咧，你係犧牲咗咧？第一個係言論自由，第二個咧就係、是、司法獨立，第三個係呢、應該最主要是呢兩個啦。咁但係咧，呢兩個問題又好得意嘅。我哋其實平時講咧，香港人咧都想言論自由，又想司法獨立咧。其實事實上咧，我哋係喺嗰個不嬲，我哋唔係真係咁緊張呢啲嘢。譬如話雙非孕婦咁樣啦。我哋即刻會覺得要重新釋法啦。 啱。 即係我哋其實係從來都唔會覺得司法獨立噶啦。咁你嗰時候咩千禧年代嗰個叫做咩？即係有個主持啊，嗰個叫做而家扮太后啊，太后同埋 我知邊個？即係 吳志森。吳志森又喺港台俾人炒咗啦。咁前一排成名嗰個有個學者成大叫成名啊嘛。 唔識。 係啦，又係俾人又係俾中央搞咗啦。其實都冇人同佢出聲嘅，其實。即係最多極限就係我哋呢啲比較中意睇電視嘅人會知道呢件事發生。所以有時咧，我都好懷疑，其實香港人。對嗰種所謂民主自由同埋呢個司法獨立，再加埋呢、這個即係言論自由呢啲咁嘅觀點咧，究竟佢有幾向往嘅咧咁樣？咁如果其實如果大家對呢啲嘢本身嘅感覺都唔係好強烈嘅話，咁又其實選梁振英都冇乜所謂啫。 嗱，我自己個睇法咁撚樣。好老實講，你話啊係、哦，我言論自由或者我有呢、這個司法獨立，啲人言論自由，我覺得係新一輩係覺得咩咧？我六四能夠出嚟講下嘢，我能夠喺嗰個遊下行，或者係我同啲警察衝擊下，嗰啲叫言論自由。我自己又覺得一樣嘢係咪咁咧？ 呢、這個唔係真正嘅言論自由。 啱， 言論自由係指可以批評有權力嘅人啊嘛。 啱。咁你講得好啱啊！但係阿梁振英當選，啲人就覺得啊，可能驚冇咗言論自由。我又唔覺得係啲咩問題。第一，第二樣嘢，喂，大佬冇飯食最緊要啊！我 最討厭一樣嘢，咁多屆政府係咩咧？官商勾結。我希望梁振英做一樣嘢就係唔好俾官商勾結拉個炳湘去坐監啊！啱啦，即係你拉咗一個去坐監，李嘉誠啊、劉聯雄嗰啲就會驚噶啦嘛。即係 我咁睇喎，其實咧，官商勾結咧。呢樣嘢係其實咧，係一定會發生的。 係，但你唔好勾結得咁撚肉酸啦、啊。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即係我好撚慶一樣嘢就係，如果選得梁振英，佢一定會咁做。嗱，今次如果選梁阿、唐英年出嚟，我話俾你聽，郭炳聯、郭炳湘一定冇事。原因就係話，我選得你出嚟，屌呢啲嘢算數啦。佢根本就係一選，佢廉署根本就做咗嘢。睇下邊個選出嚟，如果選咗梁振英出嚟，咪即刻做嘢咯，做撚埋阿鍾事員嗰個叫咩啊？ 唔係阿梁 咩咩 梁士仁， 梁士仁，許士仁。如果選咗唐英年出嚟，就一定冇事。呢班友仔嗱喺地產裏邊，我最討厭就係前排嗰、那個咩海天一色定咩海天乜鬼嘢花園，屌你老味，你地下話五樓，哦、你啲咁嘅人渣所為咯，屌你老母，即係你做。我一個市民，辛辛苦苦一世人，為咗買間樓，嗱你唔好諗住嗰個賣得出啦，而家上咗電視，你賣都賣唔出啦。 我唔係咁睇喎，你其實咧，嗱講真，你買得嗰個地方，你仲要係冇睇過樓嘅，你係完全冇睇過樓。 呢度冇得睇啦，買嗰陣時樓花嚟噶嘛，全部都而家。 咁你買樓花嘅時候個原因係咩啊？ 平啲咯。 咪就係咁咯，你而家、喂。而家你用一個優惠啲嘅價錢，你梗有代價。 但你唔會話嗰個係五樓啊嘛，大佬。 呢啲呢叫咩啊？呢啲叫人講你又信啊？咁你係傻仔啊？點解？而家係兩個壞人嘅鬥爭，即係咧你咧而家俾人呃咗啦，你而家條氣唔鋸，話人哋話傻仔咁樣。 我覺得呢啲應該係坐監啦！你而家成個撲街俾魷魚我哋食，屌你老味又話銀雪魚。啲大財團離譜到真係不撚得了啊！屌你老味！ 我唔係咁睇喎，嗱，你其實你睇下啦，即係點解地，即係點解我頭先講官商勾結呢樣嘢咧？其實喺香港必然發生咧。你諗下，其實我哋大部分人都帶緊財團嘅工， 係。 我諗香港，我諗有百分之，即係咧，成個中上層啦，你當有我估啊，我就好粗疏估計，我諗香港起碼有60%。 唔止 在職嘅人士啊，即係因為香港好多人打政府工嘛，所以嗰啲就唔計啦。咁但係有150,000政府工嘛，咁但係你除咗嗰150,000嘅政府工，咁你仲有外判工咧？咁除此之外嗰啲其實基本上都加入財團㗎啦，你士多買嘢嗰啲唔計啊，嗰啲係極少數啦，咁你有咁多人去做緊呢個財團嘅工作，咁如果政府同財團中間係冇一個溝通嘅，你可以想象到咧，其實我哋個社會係統治唔到。 但你 其實咧就好簡單嘅啫，我聽日匯豐裁員裁1000，然後和黃聽日裁員1000，跟住然後咧就即刻大家一齊撤資。 咁你老闆你撤到先得㗎，香港點都係一個 你當我唔撤啊 亞洲嘅經濟基地， 同埋我減人工咯。我令到啲員工嘅士氣唔好咯，係啊，咁你譬如好似阿李嘉誠咁，佢冇所謂，佢80%嘅投資啊， 喺外地㗎， 喺外地， 係啊， 得20%喺香港，但係20%喺香港都好啊，佢喺香港佔即係請嘅人啊，至少都10萬啩，即係呢個好保守啦，係咪？ 嚇， 好啦，10萬裏邊我炒1000啫，咁係咪影響好少啊？ 係， 咁然後咧，但係嗰1000人咧，對我哋個社會嘅影響咧。會好大噶嘛？即係你會突然間多咗好多拆白黨啊、飛仔啊、爛仔啊。 但我要覺得政府係應該鉛制呢個商家佬，等佢哋唔好咁狼死啊嘛！做一啲咁撚暴戾嘅行為。 唔係，所以而家其實好好噶，就係大家勾結咯。大家勾結係咩咧？嗱，你唔好喐我。 但我覺得未必喎，可能個政府係同意佢喐你喎。 嗯 即係你嗰種。 冇㗎，而家而唔係咁又咁講，我哋個社會就未出現過呢件事嘅。即係其實好似大家打波咁樣，你係擺隻手喺我背脊，我係擺隻手背脊。你喐嘅時候，我咪知道你喐咯。咁你而家知道啦，其實你而家一睇就知道，原來最尾政府係會攤牌噶嘛，一攤牌你要坐噶嘛。即係嚟到最尾，如果你係同我玩嘢嘅話咧，你其實唔會有好下場。咁但係咧，調翻轉喎，這個財團又會咁諗喎。如果你同我玩嘢嘅時候，我其實揸隻牌都唔細噶嘛，即係你可能係大啲啫，點我都揸隻紅心啊，屌後邊仲對啤煙咧， 屌 你尾，仲有喂，仲有喎，財團本身係一個合體嚟噶嘛，我嗰日先去影下李嘉誠，李嘉誠先講， 屌你應該謀殺佢嘛，你叫謀我去淋金強水，屌老母， 李嘉誠係我其中一個好尊重嘅， 唔撚係喎，呢個人渣。 喂，人渣就有一件事，即係我哋尊唔尊重嗰個人咧，我哋唔係睇佢個人咧究竟做咗幾多壞事嘅，係究竟佢有幾偉大啊！ 屌你，偉大撚賴啊！ 佢都算係幾犀利㗎。 我覺得佢真係好人渣啊！ 你睇下佢係嗱，你可以咁講，即係喺佢咁大個組織裏邊啦，一定咧有，你可以想象到有好多契弟啦。 係。 咁一定係諗緊啊，我點樣可以本來咧公司今年係賺緊十蚊。我有咩辦法將公司嘅盈利提升到12蚊咧？咁樣，咁然後咪出咗好多術出嚟咯。其實你話對於阿李生嚟講，其實即係阿李嘉誠嚟講，佢本身個即係佢去多個20%嘅盈利咧，其實對佢嚟講唔 make difference 嘅。佢已經係多到使唔曬嘅啦，已經。同埋佢喺香港賺出嘅利潤咧，佢話根本全世界佢喺全世界投資。賺錢最少的就是香港，咁然後佢啲夥計都會擔心嘛，咪諗辦法點樣揸多一蚊，揸多一蚊咯，咪搞到啲咁多肉酸嘅嘢出嚟咯。喂，老闆個位你知啦。 唔係，但係你老闆俾壓力你先會諗呢嘢噶嘛，老闆唔俾壓力你，你唔會諗呢咁閪屌嘢噶。 係啊，咁就係咁嘅咯。 咁我覺得佢真係好叻。 你同埋你又諗有，不過李嘉誠嗰日都講咗一樣嘢，佢話其實而家啲樓咧冇得平，係唔會平。佢話咧。以前呢他們起樓呢的確是謀取一個比較大的利潤，即是我們簡化叫暴利啦。他說但是現在呢因為那個建築成本差不多佔了樓價一半，我都想像不到原來是這麼高。 很貴的，建築成本是真的很貴的，因為 你說什麼即如果是10,000元一尺裡面呢 有其中有5,000元是建築的成本來的。 不止添啊，分分鐘，因為你還要地價呢，連埋地價 裝，他是計埋地價的。他說呢那些叫 hard cost 啦，即是硬即一定要堅地㗎啦，佢話仲有一啲咧，譬如話management 嗰、那個即係揾人哋勘察測量啊，跟住佢有啲 soft cost 仲係未攤落去，咁你可能當佢係55% 咁計啊，其實都幾恐怖咯。 但係如果你賺少啲咪 OK 咯，嗱你話55%。唔係咁，你可以賺少啲噶嘛？你話嗱，我要賺50%，屌你老母，你賺20%得唔得啊？或者賺10% 得唔得先？ 咁我冇話唔得㗎。 即係你。個商家係因為你真係要賺翻好似以前咁多錢，你先會 mark 到層樓個樓價咁高啊嘛。 但係又咁講喎，即係佢 mark 咁高，屌乸聲，你又情願俾嘅喎。 唔係個問題就係我哋香中國人好得意，有笪地方住，你真係有笪地方落腳咗，你個人先會安樂。同埋而家嘅租金亦都好貴，你俾出嚟嘅租金，你不如供樓，不過係不首期有問題咯。即係你而家唔平㗎租金，即係好少人好似租到你嗰個咁筍㗎，大佬。你而家租呢度啊，講緊都差唔多一皮啊，10,000元啦、啊。 元朗真係變得好貴。 係啊，屌我隔離嗰度10,000元一尺，屌你老尾上豪庭，黐撚線嘅，屌你老尾10,000元一尺點住啊？嗰日啊，我睇個新聞仲撚戇鳩啊！話說咧喺呢個荃灣綠陽新村。咁綠陽新村你知邊度啦？佢寫住窮人救星，475萬，屌你老味，475萬上車窮人救星，你有冇搞撚錯啊？首期啊30%，睇下先，30%125萬啊，俾125萬叫窮人救星，你冇撚嘢啊嘛？屌你每個月做咗工成雞嘢， 冇計，即係事實上真係好貴，即係 500幾尺啫喎。 系啊，咁所以啲人话咩香港有地产霸权，咁呢啲都系事实嚟嘅。 香港真系有地产霸权， 即系唔可以呢、這个完全系唔否认。不过咧，你可以咁睇咯，系因为有千百个行业咧，其实都挨住地产一齐发展。 屌！ 即系包括咗我哋个你好变态嘅，你可以想象咧，其实咧当然啦，我唔系话佢啱啦。但系咧，佢个你可以睇到咧，佢呢个地产霸权咧喺香港咧，佢所产生嘅负，即系产生嘅作用，其实亦都好大嘅。 系。 你試下樓市唔旺嘅時候，你睇下百業係點？ 百業都撲街啦，蕭條啦， 就係咁變態啊！其實咧，你成個資本主義嘅特色咧，就係建基喺浪費下邊噶嘛。係。即係要大家要將個錢賺咗之後碌出嚟。係。碌出嚟嘅時候，咁然後就一人分啲，分完之後，然後就將啲錢咧就外撲翻落個 market 嗰度。其實大家透過洗錢去揾錢噶嘛。係。即係如果停咗而呢、這個樓市咧，佢嘅特點咩地方就係一次過將，即係佢就係使最大個嘅錢咯。 唔 係， 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樓市同埋個集團真係好撚撲街啊！嗱，第一個樓市係貴到一個天價啦，一個打工仔即係冇辦法負擔到啦。第二樣嘢你講集團，我覺得集團真係一個即係冇人性嘅機構。 話說今次國際電影節，我就去咗好多大集團嘅熟下餐廳食嘢啦，冇辦法之下，我話俾你聽，有一日去美心食嘢，美心喺大會堂間美心，嗰啲飯一粒粒都好似綠豆咁撚硬，我已經同嗰阿姐講，阿姐啲飯硬都食唔到，得不過學俾你，咁咧佢咧就將我碗飯減咗落去啦，我叫叉燒飯，咁咧將啲飯倒咗之後，咁佢咧就將個殼浸水。个壳有啲水，之后滗啲饭落去，咁咪变咗烂饭咯。但系烂得嚟，佢中间都系硬到一粒粒绿豆咁食唔捻到。我直头食捻咗两啖，我真系放弃啊！屌，即系嗱，集团俾你嘅就系呢啲嘢啊！屌， 而家真系唔得啊！而家你见到嗰、那个即系你见到大家乐同大快活咪试过有一次，咪发奋过一次嘅。 啊， 你记唔记得细个咧去食大家乐系完全唔捻食得噶？ 咁啊系。 跟住後來佢咪而家咪換咗招牌，變咗嗰只鮮叉啫。之前你記唔記得係黃色 啊 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未轉黃色之前，佢未轉鮮橙色之前，黃色嘅時候咧係幾乎唔食得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到佢轉招牌嘅時候，好食咗一輪嘅。 係。 但係好快又衰退得好快。 而家又唔好食啦啲嘢，屌！ 你可以咁睇，係我覺得 因為集團係咁啊，佢要謀取暴利，有撚解啊？係 啊。 即係一暴利，佢咪即係俾啲嘢你係真係唔食得人噶咯，即係。你叫我日日食，我真係死俾你睇！哇，我屌你老味，嗰日食個焗豬扒飯，佢老母嗰啲飯一粒粒彈落去嗰啲牆度，砰一聲彈翻出嚟，即係你米係應該，你都點樣黏住塊玻璃啊，大佬！ 不過其實你個整體收入係下降咗好多啊，其實。你而家焗住你，譬如每餐飯以前可能25蚊、28蚊咁樣。咁而家可能去到30几、40蚊或者50蚊先。 50蚊啊！ 你喺屯門就唔使嘅。 我嗰日去呢個 大快活都40几，其 實。40几，嗰、那個。 即係飲嘢啦，如果。 翠華啊！我嗰日去翠華食一餐。 翠華就60几。 80。 嚇！ 80蚊食餐晏晝。 係啊係。 食餐晏晝80蚊咯，哇！屌你老尾真係搶錢啊！ 同埋你個諗法就係、是即係你冇辦法，我哋而家好似有時夜晚收工咁樣，咁喺中環得翠華嘅啫嘛。係。咁啊，翠華四條友食幾個嗰啲唔知咩魚蛋粉咁樣咧，200-300蚊埋單。 要啊要啊要啊！ 係啊，其實係好貴嘅。 好貴，真係好貴啊！屌。 咁佢又係喺一啲鋪租好高嘅地方咧，又。 係嗱，呢啲咪地產霸權咯！你鋪租貴，你自然嗰啲物料你要貴啦。 咁所以係好嘅，點講咧？即係大家有個藉口啊。 系，佢加價咪去搶你自己個藉口咯，屌！ 咁但係你食嘅時候，你食嘢咁貴，你自己心裏邊都有個藉口㗎。 喂，大佬，但係我份糧冇貴過啊嘛，你份糧有冇加過啊？ 我冇加。 咪係咯，我都冇啦。 咁冇辦法㗎喎。 你冇加過份糧，但係你乜撚嘢都加嘅時候，大佬好撚痛苦啊！即係你食，講真一句，辛苦揾嚟都志在食兩餐啫。食都食垃圾，屌你老尾！我不如踎監亂捅，屌你老尾吸毒打劫， 我 坐監都 諗 過 咧。其實有可能係咧，你其實對比喺歐洲啊，我哋買嘢一啲都唔貴嘅。 咁係。 咁其實點解個想像係咩咧？就係點解我哋以前覺得啲嘢咁平？大家都講啦，我哋一路都係受住大陸接濟噶嘛。 啊， 係啊。因為大陸一路運輸啲平廉價食物嚟，我哋又同呢個大陸個距離咁近，咁我哋係一路係攞緊一啲好平嘅嘢食。咁而家因為嗰啲人佢哋嘅工資要提高啦，佢哋唔可以因為你嘅生活過得好啲，然後佢哋捱苦嘛。咁當然中間又係好多人中間抽緊水啦，唔使講啦。咁然後就令到個我哋個食物嘅價錢上升咗。咁事實上原材料好貴喎，你唔好諗住即係自己煮就平啲喎。 原材料真係好貴，自己煮都貴。 最尾食買魚蛋都20蚊喎，而家。 我話俾你聽，嗰日諗住嗱， 我嗰日去買學你魚蛋買 你買幾粒啊？ 我買咗我話俾叫佢俾20蚊我。 啊，咁係咪得幾粒咧？ 都有食到嘅， 即係10几粒到啦。嗰日啊，我同阿寶寶龍諗住去街市買餸啦，咁咧就整餐飯食。你知唔知菜心幾錢斤？ 14蚊。 14蚊，上個禮拜啦，應該就係、是。前個禮拜係32蚊一斤啊。 唔係啩？ 係啊，你問阿寶寶龍啊，30几蚊斤菜心啊，屌你老尾見撚到眼都突撚埋啊！ 我呢幾日都有買菜喎、 啊。你呢幾日啊嘛，上個凍多幾日啊，冇、菜買嗰幾日啊，屌我之後咧就諗住唉算啦。 嗰幾日唔好食咯。 嗱係咁啦，嗱諗住唔好食，翻嚟諗住叫個菜心炒面啦。嗱平時去茶餐廳食個菜心炒面，我叫外賣鄉村小廚，諗住叫個菜心炒面，嗰、那個阿姐覆我真係玄妙啊！阿哥啊！菜心好貴喎、啊，冇菜心啊！咁我話有咩時菜啊？黃牛柏啦，我話唔食黃牛柏， 我芽菜，芽菜都好貴啊，所以冇白芽菜啊。屌咁、 哦，不過我都咩啦，近排都係主要係煮節瓜。你知道夏天合時就食瓜啊嘛，係啊，咁啊都係講緊$10咁樣都 OK 嘅。 但係而家買嘢真係唔平啊！屌。 唔係，所以咧，梁振英上場有另外一種好處嘅，我覺得，即係大家睇咩一個轉機係其實平抑物價佢就做唔到噶啦，坦白講。因為你反正係即係中間嗰個物落太複雜啦，佢根本係同上面大咗唔同嘅生產商掛鈎噶嘛，我哋個價錢係。咁你冇辦法去同上面嘅生產商傾價錢㗎， 人哋都唔睬你啦。 係啊，同埋你咪唔好賣俾我，你咪唔好攞咯。 係啊，我賣俾第二個添啦， 啲人話咩啊？而家即係啲人話釣完啲魚，攞、出去打完啲魚啊，寧願買翻大陸，都唔買翻香港。 點解？ 價錢一樣，但係人哋人民幣。 哦。 即係講緊內地咧，去收魚啊，嗰、個價錢仲高過你香港。 哦。咁你冇香港冇魚食咁。 咁你冇辦法㗎喎、即係你講緊而家個。即係所以咧喺個物價上邊咧，其實應該冇乜轉變㗎啦。咁唯一咧就係、其實外國咧係點樣去平衡呢啲嘢咧？就係一係咧，如果你個食物你個口糧咧係好貴嘅時候咧，你嘅住屋就會好平。 但係如果你住屋又貴，口糧又貴喎。 係啦，咁我哋而家即係，但係你要同歐洲去比較嘅話咧，我哋個住屋係相當貴。但係口糧嚟講咧，我哋都係平嘅。即係作為一個歐洲人，係冇一個本事日日出街食飯。 係呢個係真㗎，呢、這個 係真㗎。即係佢哋食一條嗰啲唔知垃圾三文治咁樣咧。都講緊 舊幾水港幣 啦，舊幾水港，即係講$80-90咁樣啦，即係根本係你唔想負擔咁嘅錢。所以我咁睇咯，梁振英上台，我諗最大可能嘅就係喺個居住嗰度會令。 所以佢咪第一時間捉撚咗郭炳湘、郭炳江先咯。咁之後李嘉誠咪開始轉口風咯，話我哋啲樓價都有下調嘅空間咯。佢就係要打殺雞儆猴。 佢講咗咩？ 系啊，李嘉誠第二日已經講啦，屌你老 味！佢講咩？點講啊？ 話啊，我哋嘅樓價其實都有下調嘅空間嘅，真係點解佢要捉啊你郭炳江、郭炳湘，仲要捉埋許仕仁？許仕仁不嬲都係兩英政府或者我哋而家香港政府吃得開。你話識邊個高官？嗱、呢、這個都死啊，細佬！你話識邊個死得仲撚快啊？屌，佢就係要話俾你聽咁樣，所以我覺得今次梁振英上場就話啲人話講一句好奸又咧老。我哋啊，就算佢奸得啲乜出樣啊，你荷包又唔係有好撚多錢，好似我咁撚樣，已經一窮二白，你奸我奸啲咩出樣啊？你唔通話啊阿狗護士，我要屌你屎忽窿，我俾你屌啦，屌你！我有啲咩俾你奸啫？你最多咪加我税，啱唔啱先？你話啊言論冇自由咩？我哋咪最多停節目。你話啊唔撚係啊，我要喺街度講啲乜乜乜，你唔係撚癲啊嘛？好老實講，啲人成日又話要捧選特首又呢又路，當年啊。港英政府的時候啊，你有冇試過普選港督啊？你試下講普選港督，我諗你俾人捉撚咗坐坐幾耐咧？ 而香港人，我諗最後咧係，即係佢覺得咧，我哋能即係譬如話你唔敢係老笠我，係係因為我哋會覺得我哋嘅法律係比較平等一啲嘅，即係起碼如果你令到我有受傷嘅話咧。政府會同我覆桌，即係呢個我哋都相信係咁噶嘛。即係當然最尾個結果未必係完全係啦。咁但係大陸可以更離譜嘅。大陸個情況就係、我打完你，我冇事，因為我老豆係邊個。即係我諗香港最唔想咧，就係我哋個情況變成咁。即係你譬如話你喺間醫院裏邊做咁樣，只要原來你個上級可能係或者有啲新嘅同事嚟嘅時候，因為你知道佢阿爸係同嗰啲官大佬咧有關係嘅時候咧。由佢上升得會比較快。 啊，而家都係咁啊。 係嘛？ 係啊。 即係都好明顯 嘅。好明顯，屌你老味。 咁同埋但係譬如話佢哋就算係有呢個情況發生啊。咁其實都受住好多嘢監察㗎嘛。你最尾仲可以咩咧？你如果你肯啊。如果你肯啊，你打去一周行啊，去報導下呢件事啊。咁對佢嚟講又有啲壓力㗎嘛。 咁啊 係。所以咧，其實咧，我哋香港係有一個咁嘅機制咧，互相制衡緊。你話啲新聞雖然好具娛樂性啊，但係其實佢講啊，即係屌，我覺得你有問題，我講下你，你都有壓力㗎嘛。如果你唔俾佢講咧，即係。唔得喎，呢、這個官員咧，即係譬如話梁振英唔肯講得嘅喎，因為佢係呢個因為佢會對我哋個公司有不利嘅喎，咁樣其實係咁對，即係我哋係完全冇辦法可以同佢有一個 更加。屌，當年香港政府又咪咁，你知唔知當年咧有一個報道就係話邊個係選港督出嚟嘅咧？有三個人可以主宰到，一個匯豐大班。 第二個信和嗰、那個合和大班，第三個就係渣打大班。即係呢三個人根本上係可以主宰港督邊個上任，原因就係我要邊個嚟香港，我要有啲咩利益，有啲咩著數，我要點樣同英國政府傾。當然係仲黑暗過而家啦。 係啊，所以而家係進步咗好多。 係。 我而家進步咗嘅意思就係話，我哋而家係有辦法可以透過鬧政府， 係 或者咧，我哋可以俾一啲輿論壓力佢，令到佢做事有所顧忌嘛。係，你譬如大陸而家都係㗎，而家就係個咩我阿爸係李剛咁樣，係一句咁嘅説話啫，屌全中國都屌鳩佢。 啱啊！ 即係但係咧，你會發現咧，大陸嗰啲咧，我車死咗你之後，屌我俾150,000你我搞掂。 啊！ 大陸可以有啲事發生。 係，但係香港唔得啊嘛。 香港唔得。 啊！ 但係唔代表唔會喎。 係。 嚇！即係香港係可以咁樣嘅喎，只係因為喺我哋而家呢個咁嘅體系裏邊，呢件事唔容許咁樣發生嘅。如果發生咧，香港會好空洞。 香港一定會好空洞啦。 一定會好空洞。 因為你俾150,000，因為如果俾100,000， 如果香港，我諗都相信唔係。香港100,000好多人都有啦。你講緊而家中環咧。在港島區裏面呢、每6個人、 啊、 就有一個人有超過80,000身家啦，已經是 cash 喎，講緊。 係咁啊， 係啊， 100,000因為唔大啊，而家真 係。喺香港100,000係好少錢嘅，你買唔起任何嘢㗎。 係， 即係你如果想買起一啲比較有即係中產階級嘅尊嚴咧，100,000係唔夠。 唔夠，一定 係。1,000,000可能有得諗啦。 1,000,000 有得諗。1,000,000有得諗啦，咁樣佢交換嘅嘢多咗啊嘛，100,000好多人隨便都攞到出嚟啊。係。咁然後咧，第二就係嗰個譬如話咧，香港如果有一件咧，即係咧有個碌嗰個人反覆碌幾次， 屌你！ 喂，全民公敵啦！即係咧，香港係唔容許呢啲所謂叫做係咁無良嘅事，即係香港人唔係好有良心。 係，但係又唔可以咁無良。 但喺個公眾場合上邊咧，大家都覺得個道德咧個標準係好高嘅。 係。 係啦，即係咧連講個粗口都要鬧你噶嘛，係咪先？但係咧，你會見到嗰、那個香港嗰個標準一嬲都係高一啲嘅。 係。 我哋最擔心係咩咧？好似大陸咁。其實最驚係咩咧？就係好似大陸咁咯。嗱，我前幾日都同啲朋友討論個問題㗎。好啦，冇民主。冇所謂啦，即係反正我哋都唔係熱衷政治嘅人啦。但你唔好話俾我聽，聽日加40%税咯。 啊，咁啊，梗係唔得啦！屌你老味，兵變民反啦，加40%税唔撚係嘛？ 咁你其實民主社會就有呢個好處嘛，就係中間如果你想加到40%税嘅時候，你又要做呢、這個你又要諮詢，又要過立法局，又呢又路啊嘛。但如果在獨裁政府是沒有這些的嘛， 是 那就做家裡 咯，屌你想都不用想，我立刻出去斬人啊，屌。 然後呢沒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即是對政府沒有克制啦， 是 那即是他做什麼都可以啦， 是 那即是我如果有，所以呢做什麼人最著數呢，就是越有錢越著數， 是 那然後呢第三就是沒有司法獨立，那就盡好啦，即是呢總之你見到哪條女大波就揸下來揸下撞先算OK。 總之你老大禮光就得啦。 好，咁如果咧有呢三樣嘢嘅時候咧， 啊， 咁我何必留喺香港呢？ 係， 翻大陸仲好啦。 啱啊。 係咪？嗱，我哋可以揀咧住一啲偏遠啲嘅地方。 啊。 即係反正咧，即係揾錢到度都係咁揾噶啦。 係。 咁你咁你不如揀一個空間大啲， 係、 啊、做壞事方便啲嘅地方去住係咪先？咁你反因為個結果一樣啊嘛，我就冇 plan 要住喺香港。 係。 而家點解啲人會揀住喺香港呢？即係我寧願交多啲錢。 是 俾多啲，即係其實好似同租屋一樣啫嘛。你點解要住貝沙灣呢？屌，你覺得嗰度高級啲咯？係啦，咁但係點解你隔住一條河嘅時候，深圳啲都有3,000蚊嘅啫喎。咁點解唔住深圳咧？覺得低級啲咯。咁我而家用多啲錢去買一個好啲嘅地方，但係呢個條件不停惡化喎。即係好似貝沙灣咁樣，日日有啲佬衝入嚟喺度大世界，我愛祖國咁樣。喂，咁你咪搬咯，其實就係咁啫嘛。所以 你呢個比喻講得好好啊。 所以為我嚟講，最唔想咧，梁振英出上場嘅時候咧，就係將香港大陸化。 係， 我哋最需要避免咧，就係香港大陸化。係，即係其他嗰啲都係多餘嘅，我覺得。係，即係地產商打唔打擊啊？屌你尾10年啦，咪又係咁，係咪？ 啊，你講得啱啊！ 係咯，即係冇佢啲嘢係貴咗，但係你繼續買。冇個， 我覺得梁振英上場，我希望佢搞好啲，即係啲嘢平啲啊，大佬，真係好撚大壓力而家生活真係。 因為你其實好變態啊嘛，你其實如果 同埋你夾多啲商家佬啊，大佬等佢有荷包揸多啲。 因為呢個世界有供求定律噶嘛，咩意思呢、如果你譬如話將條蘿蔔，樓下街你買包公仔麵100蚊咁樣，公仔麵即刻滯銷㗎。係。 就咁簡單咯。咁而家公仔麵有冇滯銷咯？咁公仔麵冇滯銷點解？因為公仔麵只係賣3蚊咯。咁然後其實個樓升到一個情況就係大家買唔起。咁咪搞掂咯。係。係咯，咁你最尾都有地方住，瞓街啊？ 屌！ 係咪？你瞓街，你其實咧，你瞓到你瞓到咁上下，你其實而家法國都係啦。 英美國都係添。 係咯，全世界都係㗎啦。你最尾搞唔掂，你瞓街，瞓街政府有壓力㗎嘛。係。係啊，所以 好多地方人都係瞓街添，真係唔係講笑。 即係如果你好，你又唔瞓街，咁你咪住劏房咯。而家我哋個社會唔係冇出路噶，你有2000蚊係可以住劏房，3000蚊可以住劏房。 屌你嗰間劏房真係擺得張床落啊！屌你。 哦，咁你咪奮鬥咯。你點啊？一個人咧，而家咧，我哋成日話而家後生仔爭咩啊？就係爭咗種奮鬥嘅 心。 咁你咩情況先培養到你奮鬥嘅心咧？窮。 你唔窮冇鬥心嘅真 係。咪就係咁簡單。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咧個李嘉誠好噶。 屌你老味！ 即係 佢就係訓練咗你有鬥心係嘛？ 佢令到我哋而家，佢簡直係重整我哋呢一代嘅後生仔。 我話俾大家聽啊，而家你哋咁多人咧諗住去上街啊，去中聯辦，我話唔使啊，你哋儲錢。我話過咧，我哋大家咧儲錢買啲咩咧？買啲蛋叉、嗰啲鴨叉。我話俾你聽，屌你老味！見到有錢佬一隻蛋鳩爆佢玻璃，屌你老味！我哋全民一齊做，你睇啲撲街唔家產點，周鳩為蛋屎，屌你老味！屙完屎入喺個膠袋度，屌你老味！去嗰啲大袋屋企啊，大袋嗰啲總部，屌佢老母兜下飛入去，抹撚到佢阿媽唔認得到啊！ 唔係，我覺得唔好咁，即係咧，大家咧應該係咁樣嘅。首先奮鬥，然後咧就傾慕有錢人，跟然後咧就將自己想變做有錢人，成為你畢生嘅動力。跟然後咧最尾咧就造成變成一個有錢人。跟然後就係欲歧視窮人，咁俾你歧視咧窮人咧，佢又會繼續奮鬥。咁咧，香港咧就會世世代代咁樣咧就有充滿鬥志嘅後生仔啦。其實好變態喎，而家係我哋啲後生嗰啲細路仔咧。是冇咗嗰種想要好多嘢嗰種慾望。 唔係個問題就係阿爸阿媽乜嘢都俾到佢啦，差唔多。 事實上就唔係啊嘛，你講緊話乜嘢都俾到佢，即係你成日見到最多咪俾部 PSP 佢。你有冇見到啲父母買架林寶堅尼俾啲細路嘅？ 唔 係 啊， 我啊冇見過啦。 冇見過。 咩叫乜都有啫？就咁乜都冇咯。有冇試過溝條大波妹俾佢屌下？ 冇啊。 我冇見過，即係中學生屌大波妹，我真係未見過。 我想屌你。 通常都冇嘅喎，咁你咁多嘢冇。咁其實實際上就係、是、人嘅慾望好大噶嘛，點解你要嘅係咁少咧？係咪終其一生咁你咪好無聊係咪、又未揸個林寶堅嚟，未屌個大波妹，所以大家要奮鬥。好， 今集錄住係咁多先， 拜拜。